郊区桥梁。目击者表示，军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较早前，联合国透露计划邀请苏丹军方领导、各政党以及其他团体参与一项政治进程，寻求结束去年十月政变引发的危机。早前同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达成协议的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辞职，加深未来政治不确定性，令2023年进行大选的政治过渡蒙上阴影。分析家相信，除非能够为政治过渡和为举行一场可信的选举制定新路线，否则苏丹国内甚至地区可能出现更多不稳定。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此外一道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路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收工之后，简爱为每个人打扫座位，无意之中见到梁冰台下面有一本书，就随手执起嚟。梁冰咁啱翻嚟，就一口咬定简爱擅自攞咗佢嘅嘢，仲要揾总监告状添。 国剧830《星辰大海》， 1月1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成日出街食嘢，搞到食滞晒，食下素都好、啊。咦，你咪系素食达人陈浩然？ 系啊，小姐，你又会认得我嘅？ 呢排成日喺电视度见到你啊嘛，不如你教我煮素食啊？ 冇问题。嗱，呢个礼拜咧，我会喺有你同行节目里边同大家分享下我食素嘅心得，同埋咧会教大家煮几款又健康又好味嘅素菜。 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下昼4至6嘅有你同行。 冇错啦，到时记得收听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隔咗有几日冇同大家见啦。清晨爽利咧，就我做星期一至三啦，星期四、五、六咧就配配啦。不过喺星期六，朝头早嘅时候咧，就听唔到啦。咁咧就因为咧，大家如果系有留意新闻报道都知啦。咁我哋系喺星期五嘅喺就系、应该系啦，夜晚嘅时分啦。咁咧就係一路咧就係去四個台咧係一路聯播中央廣播到去禮拜日嘅早上嘅6点钟，咁啊然之後咧就係正式去翻咧就係各台自己嘅節目嘅，咁所以影響到咧就係清晨上嚟星期六朝頭早咧大家又聽唔到啦。咁而家咧就係開始一切又正常翻啦，星期一嘅清晨我又翻到嚟啦，今日咧就1月10日。 农历咧就系十二月初八嘅。5:09，气温17度。 上高峰去，望向山下去，浮云如小飞了往返自如。云外有云，山风处处是，他今天忽觉疲累。最高之处是最孤独处，茫茫云海不变凄冷地，要往日欢笑快乐尽遗弃，但情意哪可以尽忘记。在最高处怀念过去，此刻不可能再开始，悠然傲笑默含泪，苦与凄风不去避，潮立云心不止处。上高峰去，望向山下去，浮云如小飞鸟往返自如。云外有云，山风处处是，他今天忽觉疲累。最高之处是最孤独处，茫茫云海不变凄冷地，要往日欢笑快乐尽遗弃，但情意哪可以尽忘记。最高处怀念过去，此刻不可能再开始，悠然傲笑默含泪，苦与凄风不去避，潮立云心不止处。悠然傲笑默含泪，苦与凄风不去避，潮立云心不止处。 刚刚开始我们的歌曲呢，刚才听的呢就是一首叫做《云外千峰》的欧瑞强。开始我们1月10号星期一清晨爽利的节目。今天呢天气方面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此外一道云带正是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天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早上清凉，夜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的气温大概是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在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云外清风里面见到月光光， 月光光 我哋刚刚听嘅咧就系张德兰嘅《月光光》，而之前开头嗰首咧就系、是。欧瑞强的《云外千峰》， Albert 很多歌都很好听，而刚才《云外千峰》那首歌呢其实就来自香港电台的广播剧的歌，一看回资料呢也是很多年前的作品，但是 很多的广播剧的主题歌曲呢都很好听。《云外千峰》就是1980年代的时候推出的广播剧，那时呢有广播的就是曾黎珍，大家很多时间在啲颁奖礼度听到啲即系男主角啊、女主角啊，好多谢珍姐俾好多机会我等等咁样啦。那个珍姐咧就系曾黎珍，佢就系播音出身，播广播剧出身。呢一套剧咧就佢有份做，当然系女主角啦，佢都系靓声嘅人啊嘛。八零年代除咗佢有即系广播之外咧。有一个叫傅青青啦、谭翠莲、姚秀玲、李学斌等等嘅，好多时候大家或者喺呢、这个即系周末午夜场，又或者香港故事都应该听到好多一啲嘅旧嘅广播剧嘅播出，而呢啲咧都好受欢迎啊！因为广播剧而家喺电台嚟讲系即系冇一啲新嘅制作。所播的多数是一些旧的制作，而新的制作就或者是可能很简单的几分钟的一些短的广播剧，就不同以前那些真是一个半小时的一个完整的个播出，而是很多的资深的广播员，所以就是透过一些重播的时段里面大家可以听回这些，如果你未听过就当一些新的故事去听吧。 信心算定终靠我，一生光荣有几长，怎可比月星更亮，明白一生多起跌，得失心情亦一样，明白一生多起点，得失心情亦一 关谷英的平常心。之前讲呢，我哋喺80年代嘅一套广播剧叫做《云外清风》，咁就女主角就曾丽珍啦，咁男主角系边个呢？其实傅清伟，头先呢就好快讲咗傅清清，通常都系男女主角呢啲声靓呢先至可以俾听嘅人呢有啲想象。以前的年代呢不是那么容易被你见到的播音员，所以呢那时要求的是很严格，声呢就真的要靓。靓声里面你也分得到，哪些是主角声，哪些是配角声，那很多东西都是有主有副，慢慢而凑合而成的一个广播剧或者是一套电影，那都是啦。在现实生活里面呢都是一定有一些主要的人物，有啲咧就配角嘅人物，大家都系分工合作而成啊。咁啊，头先咧就系《云外千峰》里边嘅傅清伟同埋曾丽珍80年代嘅一套广播剧，都唔知有冇重播过咧，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听翻我哋香港故事啊，或者系呢个周末午夜场嘅时段啦。劲草娇花系第二个台嘅广播剧。 花娇美。结上雨，寒芳草青青，那刻娇花快谢，明月不相遇。 你莫说花娇美，奈何落花最凄酸，那春风轻吹，青青芳草满地，为何又偷自怨。 落花 争春竟谁言，自觉是苦也是甜，挨尽相思长断。我亦爱花娇美，莫提落花最凄酸，寒娇花胜娇，那比芳草最浓，同来到春日暖。爱花娇美，愿明月皎洁相遇，寒芳草青青，那堪娇花快谢，明月不相遇。 你莫说花娇美， 你莫说花娇美， 奈何落花最凄酸， 奈何落花最凄酸， 那春风轻吹，青青芳草满地， 为何又偷自怨。落花令人魂欲断， 桃李争春竟谁言， 自觉是苦也是甜， 为尽相思长短，我亦爱花娇美，莫提落花最凄酸，寒娇花胜娇，哪比芳草翠绿，同来到春日恋，同来到春日恋，同来到春日恋。 欧瑞强、张德兰呢个版本《劲草娇花》，原唱嘅系我嘅前辈莫佩文，当时都系商台嘅广播剧啊，都系非常之受欢迎嘅一啲剧。就快五点半钟，炳哥谭炳文嘅《旧欢如梦》啊。 当年相恋意中人，大家性情近，早种爱根的亲密，深深相印互信任。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要求在指定期间曾身处十八个指明地方的人士接受强制检测。因应四宗可能同输入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的个案，有十八个指明地方被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人士亦必须接受检测。十八个地点包括大埔翠屏花园地下街市、大埔太和体育馆、逢迎仙馆大埔长者邻舍中心、筲箕湾方树全长者地区中心、筲箕湾明华大厦一座同埋跑马地马场马匹亮相圈等。斯里兰卡总统哥塔巴亚向中国提出债务重组，答应以优先债权人待遇向中国要求提供必需品进口。哥塔巴亚向到访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表示，债务重组可以减轻斯里兰卡负担。他承认受到新型肺炎疫情影响，斯里兰卡经济陷入危机。哥塔巴亚指出，已经向中国要求为进口物品提供借贷优惠，令工业生产不受影响，又提出同中国推出旅游气泡，在安全情况下让中国旅客到访。王毅在斯里兰卡多名官员陪同下，

大家唔同嘅角度咧，系讲一啲嘅佢哋一啲嘅文化、文史节啲嘢，样样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喺呢一个一月份咧，就都系啊叶君瑶。咁下个月啦，就应该都系中仔噶啦，要翻翻嚟噶啦吓。下个月同时咧，已经系喺农历新年嘅时候，咁我哋都好想听下中仔会喺即系。这个藉住呢个农历新年嘅时候，有啲咩嘅题材古人嘅啲诗啊等等嗰类咧，就可以同我哋分享。而今日阿 Dan 同我哋分享嘅咧，就系大家都会有见过嘅，都系同我哋一齐成长嘅。如果系一般嘅中年以上嘅人啦，咁就系香港油桶啊。香港油桶咧都有好多年嘅历史，到底嘅历史嘅变化系点样样嘅咧？今日阿 Dan 就会同大家分享噶啦。今日一月十号，农历系十二月初八，现时时间5:37。 屋檐下是一家，和和气气笑哈哈，真诚共相处，天伦爱可嫁，代代相传好风气。禅前滴水不分差，屋檐下是一家，共同奋斗自堪夸，功成互相勉，不忘过相愧，样样艰难亦不怕，言乐对淡饭茶，白发莫辞老气傲，皇后须记长者恩，齐共处慈幼孝，代代同受春风化，屋檐下千万家，和和气气笑哈哈，恩情极可贵，亲情最可跨，乐聚天伦共欢笑，人间尽是温馨的家。尽是温馨的家。 同一屋檐下咁啊，通常影一啲楼宇喺呢个黄昏晚上嘅时候，咁啊见到啲灯光火着啊，嗰啲灯光咧都系代表一啲温暖嘅感觉。咁啊，屋檐下吓喺呢个同一天空下咧，都好多唔同嘅家。希望大家其实都有一个温暖的家，家就是自己的后盾，好想在家住啦，一家人开开心心， 咁可能或者有啲仔女长大咗，要会系搬出去学习下独立啊咁样。但系始终咧都会系翻下屋企，饮阿妈煲嘅汤啊，食阿妈煮嘅餸咧就系最温暖啊。提起家咧，就系万一有咩情况之下，喺而家呢一个嘅疫情咧，就一个唔觉意就要去做，就去住呢、這个。竹篙湾嗰啲咧，咁你要去隔离嘅时候咧，嗰、那个唔系自己嘅家，系临时成21日嘅家嘅时候咧，可能真系别事一番滋味啊！喺啱啱过去几日之前咧，就的确喺我哋广播大厦香港电台咧，就发生一啲事嘅时候咧，就令到大家都都有啲心惊惊，就然之后咧就快啲去做一啲嘢咁。咁事完咧就星期五嘅时候咧，就即系知道咗咧，哦系、哦，有位同事咧就系话佢确诊咗，跟住连带嘅影响咧就系有同佢食过晏嘅同事们咧都有啲事啦。最初嘅做法咧就系快啲去检测有冇事啦。后来咧就发展到话，唔得啦，佢哋要入去竹篙湾嗰度啦。一入去咧就廿一天咯，咁然之后咧入去之前你就梗系都要简单执拾你嘅细软，然之后咧就系等电话，然之后咧就系专车嚟到车你入去啊咁。而与此同时咧，系其他嘅即系同事们，即系包括我都系其中嘅一个在内，个个都系话：，我快啲去做个检测啦，为咗安全起见都系需要嘅。于是乎，大家都系将自己嘅时间分配好啊，工作又快啲尽量做埋啊，咁然之后就走去做个检测，咁啊等第日有结果嘅时候又安心啲啦。跟住咧又听见咧就系因为咁嘅情况咧，就电台咧就喺即系星期五六日嘅时候，前后有36小时咧都系四个台联播，就集中咗喺一个台播，而就我哋有一啲嘅同事们咧都好辛苦地，两个人一路做咗12钟头一个更，咁翻12个钟，而一路系噏夜播过咧，其实咧都真系好辛苦、好攰嘅事嚟嘅。咁但系因为咧就系尽量减省人手啊，点解就是、因为我哋广播大厦都要做呢个消毒嘅情况，就消毒啊、清洁，咁所以大家都唔可以喺呢个广播大厦度出现，而喺另外一个广播大厦以外的地方呢，就是那里做一个直播的地方。所以那里我们要用很少的人去做这些东西，尽量少一点的时候，牵涉的人少一点，就完成一件事件。所以呢就是千人爽利在星期六早上的时候呢，大家听不到了，都听到呢其他同事呢就跟大家聊天播下歌这样。咁好啦，咁到跟住第二日嘅时候，我啲检测嘅报告都有出咗啦，啲同事又有啦，都大家喺呢个 group 嘅群组嗰度啦，我检测结果 OK 啊，冇嘢啊，咁等等等等，咁跟住咧又听见咧就有啲同事咧系要准备咧就入去竹篙湾啦咁，但系到最后咧事件咧就峰回路转啦，就系讲普通话台嘅同事杨子矜咧嗰件事件咧，原来系搞错咗啊，系有啲问题，唔系噶，佢唔系有确诊啊，佢系一个属于系即系假阳性啊，咁成件事咧唔同晒，大家都放下心头大石，一场误会。 时代在变，多少发现。冷落了他在背面，光辉岁月缤纷愿景，今天是到达了全裂点。一生几多变迁，哪可以永在前面，过去会被潮浪有喜，没间断，枯草会谢，新草会长，新一辈继续那未成愿。一生几多变迁，哪可以永在前面。被潮浪卷，今天赶走。 一生几多变迁，哪可以永在前面？过去会被潮浪卷，今天赶走昨天。 有啲歌咧，可能大家都遗忘咗，包括我自己咁，间唔中都要揾翻啲歌，无意中而发现翻系，几好听我呢首歌。而呢首歌亦都好配合头先我所讲嘅一个真实嘅呢几日发生嘅一个故事，就讲、是、我哋嘅同事咧，就是、初步话确诊，但后嚟话原来系一个即系假嘅，冇事啊咁样，真系成件事嘅一个转捩点。于是乎咧，坐紧车去竹篙湾嘅同事咧，就系、是。喺个 group 我哋啲群组就话，诶系咪可以落车啊？翻转头啦，如果唔系入到去咧都好闷啊，等等咁样。但后嚟咧就知道其实咧冇可能咁样做嘅。咁当人哋成个程序系车紧你入去嘅时候，点可以话因为哦系假嘅时候就会系突然间会俾你落车咧？咁我谂当时或者揸车去嘅司机都未得到一个真系最后嗰、那个。即係指示啊，冇呢個指示嘅時候咧，就唔可以亂嚟，唔可以立亂係放低任何一個人翻屋企，因為佢未經證實嘅時候咧，佢未收到消息啊嘛，都唔知係真定假，冇可能放一啲疑似有問題嘅人咧，就係去翻市區嘅，所以咧都會係直入翻去竹篙灣。当未安排到嘅时候咧，都要喺度住下啦。住咗真系啊，即收到太多通知啦，系可以离开嘅时候咧，就离开咯。我觉得如果喺呢啲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咧即系人哋当局咧都会系几忙碌，日日都要做咁多嘢，好多嘢都系跟翻啲程序嘅。咁就不妨咧就系、是。忍耐啲，有耐性啲。既然都预咗系入嚟21天嘅时候，咁当发觉话，咦，有可能唔需要，咁你咪个心态可以转移嘅时候，真系好话唔好听，冇乜机会入过嚟。入到嚟嘅时候，可能只系好短嘅时间，咪去感受下到底系咩嘅情况咯。就算话即系有啲人话，诶、欸，好差啊，好闷啊，啲嘢又唔好食啊，咁就算唔好食嘅，都系一餐半餐啫。嗰、那个感受你都系住可能一零两日，你就知道嘅时候，咁就可以翻翻出去，真系希望在明天。咁我觉得都冇乜问题嘅。喺生活里边，有时都会遇到呢啲嘢。就算你嘅日常生活咧，有时你去食一啲食店啲嘢都唔好食，你都会觉得咁渣嘅咁。咁但系又唔系成日咁食，食过之后下次咪唔嚟食咯咁样吓。咁但系喺呢啲嘅事件里边，即系呢几日都好留意新闻啦，大家都特别留意啦，啲情况系点咧？边度边度有强检啊？啊边个边个又确诊啊？啊死啦！嗰日咧就自己好似啊同日系经过呢啲地方，会唔会有事咧？例如话张敬轩演唱会咧又有啲要强检啦，有啲去公展会嘅日期嗰啲，你撞啱嗰日咧又要去强检啦。咁所以咧呢两日咧见到系一啲。要即系做检测嘅地方咧，都大排长龙。咁其实排长龙嗰啲咧，当然就会好猛震，诶咁耐咁。但实际上，如果都系好多，我谂好多朋友都会去做个检测啦。其实佢哋都好有程序嘅，都其实好快手，已经系好专业噶啦。去到嘅时候，就算人多，我估都喺一个唔系好长嘅时间里边咧就完成咗。不过我当天去，我星期五去嘅时候咧，喺晏昼嘅时间咧。即系冇乜人啦，系非常之快脆就做咗，然之后第二日咧好快咧，亦都会收到一个检测。咁所以喺呢啲事件里边，其实呢个疫情里边，系每一次发生事嘅时候咧，大家都会系人生嘅一课，系学到好多。就系原来自律咧好紧要，一个人嘅唔合作，一个人嘅自私嘅时候，就会令到哇成个即系社区会好混乱。跟住哇一即系腾楞呱呱楞腾嗰啲点样样咧咁，咁所以咧去翻鸡归根究底，大家做好翻自己嘅本分，就听翻晒啲规矩，口罩就要戴。其实呢个都系保护你自己噶。仲有记住啦，如果用安心出行嘅时候咧，你入去就一定要啦，走嘅时候都要揿翻离开嗰个掣，好紧要啊！如果冇揿到嘅时候，有咩事发生，你就马手要入去竹篙湾噶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播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一月十号，农历系十二月初八。是今日嘅日子，星期一。现时时间六点两个字，继续我哋喺六点后嘅清晨爽利啦。今日天气方面咧，东北季候风咧会喺今日继续系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料有一股季候风补充会喺星期二抵达华南沿岸。本周中后期该区早上持续清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嘅。现时嘅气温17度，相对湿度81%。咁喺今日嘅最高紫外线咧，个指数大约系4，强度属于中等。温度咧，今日就17至21咧，打后几日咧都系大概15-16度开始，至到19或者20度之间嘅。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其一嘅呢个时间咧，喺钱佩英身边嘅咧就系 Dan 叶君耀啦。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新嘅一年咧，好多人都话送旧迎新啦，有啲旧嘅嘢咧就唔要啦，我哋要啲新嘅嘢。又或者可能喺一啲嘅科技上，又有啲新嘅嘢系取代旧嘅嘢等等啊，呢啲一定会有噶啦。 唔系全部取代到嘅。 吓，咁啊就系啦。有啲时候，就算有啲旧嘅嘢真系俾人系劈埋啦，唔要啦。但系嗰种情怀，如果在曾经接触过的人心里面是一定永远都会有的。 是啊，英文都有个字叫 nostalgia， 即是很怀旧，以前的东西未必特别漂亮，但是接触回呢梗係一種好難以形容嘅感覺嘅。 嗯，咁今日阿 Dan 咧就係想俾大家有呢種感覺，係咪？係 啦， 就介紹一啲係我哋值得要懷舊，係亦都值得記住佢曾經嘅一段歷史，幫咗人類好多嘢嚇。 係啦，咁我從一本書嚟介紹呢樣嘢嘅。事緣咧，我平日周圍行，周圍影相啦。咁有次咧就去深水埗大南街一帶啊，疫症期間咧令呢度咧改變曬。 哦，呢度咧以前好多啲製衣業有關嘅鋪頭啦，例如有啲批发嘅纽扣啊、布料啊、被啊咁样，最近又有啲咩改变呢？ 依家咧变成所谓嘅文青热点啊！ 哦，系，都改咗一段时间啦，即系嗰啲文化青年嘅地方啊！ 冇错啦，嗱，嗰头咧开咗好多 cafe， 咁咧我就唔多饮咖啡嘅，但系咧蛇有蛇路，书有书路啊！无意中咧俾我呢条书虫咧就喺一栋唐楼咧揾到一间小书店，冇乜装修啊，但系书嘅种类广泛而丰富。 咁莫非阿 Dan 你又寻到宝？ 冇错，嗱呢本书嘅主题咧，好可能咧同听众以前同今日嘅生活咧息息相关。而呢本书讲嘅嘢咧，我哋平时喺街嗰度咧系见到嘅。 嗯，乜嘢啊？不如你再俾多少少个范围收窄啲。 人咁高嘅，有啲系圆筒形，有啲系长方形，打洞企喺度嘅。咁咧，以前系红色，依家咧就绿色嘅。 啊，答案就呼之欲出啦！呢本书咧系讲油桶嘅， 冇错啦。嗱，呢本书咧嘅书名咧叫做《漫谈香港油桶》。嗱，依家全球都用互联网同智能电话啦。寄信啊，可能将会成为历史啦。嗱，油桶嘅设计细节同埋位置等等咧，透露咗以前嘅社会、经济甚至政治状况嘅。睇油桶就睇到历史啦。 讲香港嘅油桶，咁应该从何说起咧 ，Dan？ 啊，呢本书嘅前言咧，我将佢口语化，方便听众吸收啊。嗱，麻烦阿浅帮我读出嚟啊。 今日香港千几个油桶之中，大部分是方形，这些都是在1980年代开始一直在本地制造。我们小个见到的油桶主要是圆柱形，原因是在1878年开始香港引入第一个油桶之后，大概的100年期间，绝大部分油桶都是由英国入口或者仿照英式油桶在香港制造。这些英式油桶铸有当朝英国君主的徽号，附以中英文并用的收信时间牌，方便市民使用。配合邮政署在1997年主权移交前后的形象革新，香港油桶的颜色经历了重大的改变，而油桶的款式和细节也都随着社会发展需要而更新。油桶本身仿佛是默默地为历史留下印记。 根据这本书的前言，香港的油桶点只是方形又或者圆柱形两种，体积上可以细到好像家用信箱咁嘅，大嘅话好像一个人咁高嘅。 咁大部分都是在街道噶嘛，系嘛？ 亦有啲咧为商业大厦而设，有啲咧仲挂喺棵树上面，有啲油桶啊仲会周围走，方便市民嘅。油桶咧唔单止可以用嚟寄信啦， 吓，仲有啲咩用途啊？ 喺啲偏远乡村咧，仲可以用作咧公用收信箱啊，有啲咧仲全世界周围走，成为展览品嘅。 咁其实香港几时有第一批嘅油桶咧？ 1841年，英国占领咗香港成为殖民地之后咧，唔同政府部门同公营服务咧相继成立。同年嘅8月28号啊，香港邮政服务正式开始，亦成为咧香港历史最悠久嘅政府部门之一。咁当时嘅邮局咧仲未有邮票卖噶。 咁要寄信点寄啊？ 嗱，寄信同收信咧都必须亲自去邮局处理。发行第一套邮票咧，都要等多20年啊！ 哇， 即系咧1862年，香港邮政体系咧先至日渐完善。至于点解当时嘅香港要有邮政服务咧？咩人需要寄信？寄信俾边个咧？呢本书好简单咁样介绍嘅。 由于喺19世纪，香港开始作为东亚地区重要嘅贸易港口，商务发展同埋人口增长迅速。邮件传递的数量也都相应增加。这些邮件除了商务用途之外，海外华人书信往来的所占比重也都相当高。那是由于大量华人在清末民初时期前往南洋经商，以及在美国三藩市、澳洲各地进行开采金矿等工作有关，就造就了香港树立第一个油桶。 正话讲到咧，1862年先至有邮票卖啦。其实当时嘅港九市民咧，一定要去到咧北打街同埋皇后大道中交界嘅邮政总局啊，先至寄到信嘅。 哇，每次寄信咧都真系舟车劳顿啊！嗬， 要搭船寄封信啊，真系难以想象啊！ 嗯， 咁呢个情况咧持续咧足足36年啊，去到1898年咧，先至有香港西区同埋九龙分局嘅。咁当时嘅役务司啊，就决定咧喺文咸街设置第一个柱形油桶作试验，方便嗰度嘅华人同埋商行嘅。咁香港第一个油桶系点嘅咧？嗱，呢本书咧都有刊登一张黑白相出嚟嘅。 嗱，睇呢张相入边咧，我就见到有一栋两层高嘅建筑物，前面咧就有两行楼梯。楼梯每一格咧，都企咗一啲着咗唐装衫裤嘅华人， 而顶层咧就见到一啲咧着住西装嘅华人同埋西人，佢哋每个咧都望住镜头。咁而我哋要睇嘅焦点咧，就系喺第一格嘅楼梯，隔篱嘅地面咧就一个咧好似人咁高嘅圆筒型嘅油桶啦。 呢款油桶咧，就算依家喺英国咧都未必揾到噶啦。但系相里边有啲嘢咧，今日喺中环仲揾到。 究竟系咩咧？吓， 就系油桶对出街边石凳，用石砖组成嘅去水道。 有咩咁特别咧？ 特别在咧，十九世纪末咧，八几年前啊，当时嘅英国人咧已经喺上环兴建排水道啦，避免落雨水浸啊。一来咧影响民生啦，二来咧阻住做生意啊嘛。 咁呢一张黑白相入面嘅油桶同埋地砖组合嘅去水道应该冇晒噶啦， 梗系冇晒啦。但系差唔多时期兴建外形好相似嘅去水道石砖咧，我发现咧依家喺中环仲揾到嘅， 仲揾到。哇！香港发展得咁快，百几年前嘅街道设施仲揾到，仲要系坑渠钉， 就喺中环嘅嘉咸街嗰条斜路啊， 即系街市嗰度。 冇错，嗱，嗰啲石砖去水道咧，百几年来得以保存咧，多得附近嘅街市商户啊。佢哋嘅档口咧就遮住晒嗰啲石地砖，如果咧嗱想亲身走去望下、影下相啊，甚至攞手摸下佢咧、大家咧去到嘉咸街嗰条斜路咧，记住 咩？ 耷低头，小心睇，亦都小心睇路啦。一定揾到嘅，不过咧数目唔多。嗱、讲翻呢个油桶先啦。嗱，之前提及过咧，1841年英国占领香港咧，成为殖民地之后咧，香港先至有邮政服务噶嘛。咁邮政服务咧喺英国本土咧，其实有更长嘅历史嘅。呢本书咧都有好简单咁介绍嘅。 Royal Mail 英国皇家邮政喺1516年由亨利八世创立。但是直至1635年才开始开放给公众使用。1660年政府成立邮政总局，负责管理营运邮政系统。英国皇家邮政是1840年首次订立全国通用的邮费表。在同年5月1日发行带有背胶的邮票黑便士，就是作为已经俾咗邮资嘅凭证，就被视为系世界上第一枚邮票。由于邮票嘅出现，投寄信件无需要去到邮局柜位啦，只要喺信件嗰度贴上足够邮资嘅邮票就得噶啦。自此，英国周围咧都开始设立邮筒，方便寄件人喺任何时候去投寄邮件。邮政部门亦都无需增设更多邮政局接收信件。 关于邮筒咧，嗱呢本书咧都解答咗我咧一啲细个一直好想问嘅问题。咁咧就系咧邮筒咧有道门噶，咁咧邮差会打开佢就收集啲信啦。呢道门上面咧有啲凸起咗潦草英文字啦，其实系代表啲咩嘅咧？ 啊，我都见过，我谂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咧，应该都有啲印象吓。嗱，嗰啲潦草嘅英文咧写得好靓嘅，感觉咧系好优雅嘅。 嗰啲潦草英文字咧叫做 Royal Ciphers。君主徽号啊，即系咧整邮筒嘅时候咧，当时英国系边一个做君主？ 哦，咁即系话反映到咧邮筒制造嘅时期。 冇错，嗱，由英国第一个邮筒直至而家咧，一共经历咗咧六个君主嘅，分别系维多利亚、爱德华七世、佐治五世、爱德华八世、佐治六世同埋伊丽莎白二世嘅， 即系我哋香港人咧，以前叫惯话舌头婆啊嘛吓。 系啊，嗱，依家喺香港街道见到嘅咧，仲有英女王嘅君主徽号，好容易认到嘅，因为咧唔系潦草，全部正街。嗱，嗰啲突出嚟嘅两个英文字母咧系 ER， 咁咧夹住两个英文字咧就有个 II， 即系罗马数目字二啊，即系 Queen Elizabeth the Second。 即是伊丽莎白二世，香港人以前所讲的舌头婆嘛，是吧？嗱，呢啲有君主徽号的邮筒，而家喺香港仲多唔多咧？吓， 啊，呢本书咧就话现役嘅殖民地邮筒咧，全港只系剩翻17个啫。 咁最古旧嗰个又系边一个君主，同埋喺边度咧？ 嗱，最古旧嘅梗系佐治五世型号嘅邮筒。咁佐治五世咧，即系舌头婆嘅爷爷维多利亚女王驾崩之后咧。 在位时间最长的男性君主啊。 咁其实即系边段时间啊？ 1910至到1936年啊。 咁即系话呢一款油桶，哇，至少有85年历史、啊。现役仲有几多个喺边度咧？ 五个地方，九龙市区咧有两个，分别喺咧观塘康利道康利苑啦，同埋喺九龙塘又一村玉兰路嘅。 哇！趁佢哋仲喺度，真系要睇睇吓。 嗱，呢本讲油桶嘅书咧，有两位作者李泽恩同埋胡嘉伦啊。咁李生阿 Stanley 咧，俾我揾到佢。 听神所理嘅听众大家好，我系香港历史研究社嘅理事长李泽恩。香港而家有千零个油桶遍布各区为市民服务，大部分咧都系绿色四方形嘅。但系老一辈应该仲记得，以前嘅油桶应该系红色圆柱体嘅噃。咁到底而家仲有冇呢啲咁古老嘅油桶呢？书入面会介绍翻由香港第一个油桶开始，直到而家百几年嚟嘅转变，又会讲解一下英国本土嘅油桶系点样嘅呢？又或者其他远东殖民地又系点嘅呢？而家香港仍然有59个英式油桶仲用紧。书入面除咗会列出呢啲油桶嘅资料之外，亦会有啲比较特别有特色嘅油桶，例如摆喺船上面嘅油桶啦，又或者用一条槽连接住大厦各层嘅油桶。虽然书入面介绍嘅油桶有啲已经唔存在，我哋亦都身处一个 send email 多过收一封实体信嘅年代。油桶呢样嘢会唔会有朝一日变成历史呢？除咗油桶之外，仲冇其他旧嘅事物逐渐消失呢？大家可以用油桶作为切入点，多啲留意身边嘅事物，话唔埋一啲有历史价值嘅物件就喺你哋嘅附近。 唔该晒呢本书嘅其中一位作者 Stanley 同我哋讲啦。咁啊，头先咧佢就所讲嘅有历史价值嘅物件咧，阿 Dan 咧你正话都有提及过，就系中环嘉咸街嗰条斜路街市旁边嘅石砖去水道。咁嗱，呢本书就叫做《漫谈香港油桶》啊。你又慣常㗎啦，成日 check 下呢個公共圖書館有冇㗎嘛，Dan，到底有冇呢？ 有成15本香港九龍新界都有得睇嘅。 啊，咁可以攞返嚟睇，又俾啲小朋友睇返下都好喎， 嗯。 好啦，咁今日呢就同大家分享咗呢香港油桶啦。咁Dan你又覺得邊首歌啱今日嘅話題呢？ 1989年嘅夏天啊，我日日聽住一柄 cassette 帶，澳洲歌手 Jason Donovan 翻唱一首英文金曲 Sealed with a Kiss。 歌词讲到主角每日都会写封信给他九月才会重逢的情人，每次写完这封情书，主角都会用一个吻封住个信封的。 哇，好浪漫啊。 这首歌令我好小个已经对爱情充满无限幻想了。 你想人家都给你一个吻是吗？ 我更想给人我的无限的吻啊。 好啦，听歌啦 吓。系啊 ，Sealed with a Kiss， 希望大家中意。 唔该晒 ，Dan， 下星期一再见啦，拜拜。 拜拜。Though we've gotta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darling, I promise you this, I'll send you all my love every day. Say goodbye for the summer, knowing the love. 我是邓瑞文。其实朝头早好紧要嘅，因为每一日嘅心情咧，其实你由清晨开始决定咗系咁咧，或者有咁样嘅开心咧，就可以带到成日都好有正能量。咁所以我一起身咧，我最想咧就系食一个好丰富嘅早餐。咁咧就会觉得我今日咧好似充满精力，咁最好可以灵修啦，即系我哋基督徒嘅睇圣经啦，咁就可以支取一啲好好嘅能量去应付一日里面嘅繁忙同埋压力。所以希望大家每一日都怀住开心嘅心情踏出门口，祝大家清晨爽利。 精神爽利，钱佩卿。 好啦，咁啊，听日星期二咧，我哋有崔兆汉博士咧，就讲一氧化氮啊，讲过一氧化氮嘅好处啦。咁有啲咩食疗方可以帮补下咧？咁啊，听日大家留意一下啦。而家温度17度，咁啊，听朝5点，精神爽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上午大约6点15分完成屯门爱琴海岸8座的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午夜12点，大约61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政府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大約235户，當中大約30户在過程中沒有人應門。政府發言人表示，鑑於衛生防護中心公布的新冠病毒初步陽性檢測個案入面，發現再多一名人士出席多位政府官員曾經參與的宴會，為將可能出現的傳播風險減至最低，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命令已解除檢疫令的11名政府官員繼續用其自身假期在家自我隔離，直至完成多次強制檢測才可以恢復上班。發言人表示，11名政府官員需要按衛生防護中心發出的強制檢測公告規定接受檢測，等全部檢測結果確定為陰性之後才可以恢復職務。至於早前公布相關署任和兼任安排，在這段時間內亦繼續生效，以確保政府日常工作不受影響。至於當日9點半之後出席宴會的另外3名官員，包括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入境事務處處長歐家宏以及發展局局長政治助理馮英倫，繼續在竹篙灣檢疫中心接受檢疫。發言人重申，抗疫需要全社會齊心協力，政府官員更應以身作則，嚴守紀律，時刻保持高度警覺，避免參與高風險活動。美國紐約市布朗克斯一棟住宅火警，最少19人死亡，包括9名兒童。另外，送往醫院傷者當中，10多人情況危殆，大部分吸入過量濃煙。當局出動大約200名消防員撲救。起火的住宅樓宇高19層，初步相信火警並無可疑，但起火原因仍在調查。紐約市消防部門形容，這一場是近代最嚴重的一宗火警。北非國家蘇丹爆發新一輪示威，要求民人管治。示威者由比鄰兩個城市聚集，試圖遊行前往首都喀土穆。安全部隊封鎖喀土穆連接郊區橋梁，目擊者表示軍方施放催淚氣體驅散示威者。較早前聯合國透露計劃邀請蘇丹軍方領導以及各政黨和其他團體參與一項政治進程，尋求結束去年10月政變引發的危機。早前同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达成协议的过渡政府总理哈姆杜克辞职，加深未来政治不确定性，令2023年进行大选的政治过渡蒙上阴影。分析家相信，除非能够为政治过渡和为举行一场可信的选举制定新路线，否则苏丹国内甚至地区可能出现更多不稳定。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10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港区人大代表洪慧文生日宴的新冠病毒传播链，再有一名43岁出席过宴会的女子确诊。她曾经和另一名确诊者去过饮嘢，生日会后亦都到过晚会。卫生防护中心指呢名患者并唔系生日会列为密切接触者名单上，唔排除会采取法律行动。留意稍后嘅特写报道。 受到收紧社交距离措施所影响，唔少行业都表示面对困难噶，包括系演出业界啊、舞台演艺制作人员同埋食肆等等。咁业界嘅诉求一阵会讲下。 有政府专家顾问话，如果陆续出现源头不明个案，政府应该考虑俾学校提前放农历新年假。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话，当局应该提供一个比较清晰的停课标准，等学生和家长及早准备。一阵听下张勇邦的意见。 在 Omicron 变种病毒的影响之下，港澳恢复通关暂时都难以实行了。有澳门居民就说失望。另外，澳门都研究推行疫苗气泡，澳门的居民又怎么看呢？透视大中华会同大家探讨。 英国的新冠疫情反弹，但仍然采取目前的防疫措施，每日确诊人数大幅增加，医疗负荷加重，而不少医护人员亦都受到感染，人手严重不足，要出动军人协助。全球连线就会同驻英国记者了解英国疫情最新发展。 VR 虚拟实境技术在疫情之下帮到不少行业，包括好像是地产业这样。这项技术在土耳其还应用在畜牧业，不是说给农民用的，而是给农场里面的乳牛去佩戴。他们发现乳牛戴了 VR 眼镜之后心情好了，牛奶的产量都多了。一阵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财经华尔街， 大家早晨啊！由宋一良同大家回顾翻美股上个星期嘅情况。纽约股市咧上个星期下跌，当中科技股嘅沽压最大。纳斯达克指数咧系急跌超过4.5%，创旧年2月以嚟最大嘅单一个星期跌幅。咁至于道琼斯指数同标准普尔500指数喺今年头一个星期都系向下，咁导致咧系跌大约0.3%，标普指数咧就跌近1.9%。港股上个星期靠稳，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市在23,493点，全个星期累计升0.4%。我哋今朝早请嚟证监会持牌代表安理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郭家耀先生，台嚟展望港股嘅情况。早晨，郭生。 系，早晨你好。 系咁睇翻港股啊，系今年头一个星期叫做靠稳啦。不过睇翻上星期恒指，其实都曾经穿过23,000点噶。咁仲有上星期五咧，有个比较明显啲嘅升势支持住嘅。你觉得啦，上个星期尾嗰个升势咧，系咁星期初可唔可以维持得到？ 整体就个市况系有些少改善嘅，尤其是因为经历咗即系比较大幅嘅抛售之后啦。見到一啲比較受到政策打擊嘅板塊，包括咗一啲科技股同埋就一啲嘅內房股啦，都出現咗一定程度嘅反彈。不過就即係同時間外圍其實都見到個調整壓力都係增加咗，因為大家對個口語情都有啲扭轉，所以即係似乎即係個好淡增持嘅格局啦，仍然有機會即係延續落去咯。所以暫時喺個市況係咪已經可以走出最近比較低迷嘅情況咧？我都需要逐步觀察。 你覺得有啲咩催化劑或者有啲咩因素嘅投資者方面應該要留意一下？ 咁啊，即係外圍方面，大家最關注當然係個直口去向啦，因為似乎聯儲局咧進一步收水個意向都係比較大啦。近期見到10年期美國債息啊衝到上去呢8個月最平最高，咁啊，即係如果個升勢持續嘅話咧，咁對估值比較高嘅科技股咧，就係個壓力會比較大啦。咁啊，所以對港股呢邊都同樣係有一啲影響嘅。至於另外一方面咧，就內地嘅政策消息大 大家都会继续关注住啦。咁究竟譬如喺内房方面咧，会有多啲嘅宽松嘅措施啦，咁同埋一啲行业监管政策系咪可以逐步平静落嚟？咁都系决定咧呢个港股系咪出现可以持续出现一个反弹嘅走势啦。 其实疫情方面的消息大家都很关注，你觉得会不会对于香港方面无论是经济或者股市方面都有些负面影响在这里，其中地产股的影响你觉得又会是怎 样？是因为原先大家预计呢，疫情逐步退却，消费市道复苏部分都挺理想，从而带动收租股和零售股的表现，但是最近又突然间又急转直下，似乎都对本地特別是一些做甲級啊、甲級商場為主的收租股啦，影響比較大啲。咁其次就啲零售啊，同埋啲餐飲啊，都係受到不定程度嘅影響。咁啊，短期你話因為始終佢哋個指數佔比未必太多啦，咁對整體大市嘅表現啦，未必話即係太大影響。但係即係呢啲板塊咧，可能即係走勢都會比較落。 另一类股份啦，就啲银行股方面啦，头先都提过啦，美国债息方面有见到有上升嘅情况啦，咁市场方面都憧憬住联储局方面个加息步伐或者有机会加快嘅，咁其实见到美股方面咧，啲传统类股份啊、金融类股份啊，相对嚟讲表现得算系稳定啲啦。咁香港呢边啊，嗰啲金融类股份其实个情况又你觉得系点？ 系咁啊，见到其实近期跑出嘅就即系似乎系依类金融类股份啦。咁即系过往一段时间咧，市场对佢哋评价都系比较半，因为始终个息差收入都受到个息口低迷影响。但系最近因为当见到个长期利率咧有翻一啲上升趋势咧，个知识曲线可能会变得比较陡斜啦。咁对佢哋个息差收入应该有一定帮助。同埋个估值上边咧，而家普遍都系一个比较合理估值。咁啊，佢哋派嘅息口咧都有一定吸引力啦，咁所以喺相对大家睇其他板块都唔系太明朗情景之下咧，仍然系愿意投入落去呢一类金融股度咯。咁所以整体呢类金融股嘅表现都会比较跑赢大市。 好啊，郭生同我哋分析嘅股份本身冇持有噶， 冇持有嘅， 多谢晒你嘅分析。咁跟住同大家讲下美元对主要货币嘅卖价，对港元7.798。日元115.61，瑞士法郎0.92，加元1.265，人民币6.379，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3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美联物业分行统计，刚过去的周末周日，十大蓝筹屋苑合共录得大约11宗买卖成交，按星期增加5宗，重返双位数。零成交屋苑就減少至3個。住宅部行政总裁鲍少明话，防疫措施再度收紧，部分业主因应疫情增加议价空间，引出购买力，加上未有大型全新盘推售，二手楼周末交投不跌反升。不过整体市场气氛转冷，饮食同消费市道疲弱，二手交投仍然属于低位反复，相信要待疫情回稳，二手交投有望恢复稳定。至于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录得10宗成交，按星期增加8宗，零成交屋苑收窄至3個。中原话，疫情令到发展商延迟推盘，二手业主扩阔议价空间，减价求售，买家亦都积极还价，令到二手成交稍为回升。瑞士著名品牌劳力士今年起全球上调官方售价。品牌自从2017年起逐步减产，导致产品缺货以及炒价惊人。由卢家乐在财经百科讲下。 财经百科，瑞士每年生产超过2000万只手表，数量只是占全球总产量大概2%。但以整体价格计算，瑞士制表业就占了全球钟表市场50%以上的比例。瑞士手表品牌每年的营业额超过500亿瑞郎，折合大概是4000多亿港币。其中价值1000瑞郎，折合8600多元港币的贵价表，超过90%都在瑞士生产。当中表者是劳力士。劳力士由2017年起就预告逐年会减产。环球经济虽然不景气，但对劳力士手表需求量反而变大，触发它的手表一手涨价，二手价升得更加快，因为根本供不应求。 同期内地市场冒起，劳力士品牌在包括内地在内的全球富人追捧之下，供货量越来越少，需求不断增加，结果热门标价的升幅是官方定价的一至两倍。劳力士方面指，所有的手表产品都是在位于瑞士的四个工厂里面开发和生产，由于产品通过手工进行组装，生产能力自然有限制，品牌保持相同质量标准前提下尽量增产，但是疫情对于劳力士手表的短缺现象也都有影响，但是在2020年劳力士手表减产了25万只，相当于疫情之前单一季度的产量，但需求去年已经回升至疫情前水平，结果供需失衡情况持续。分析指，需求上升同时供应减产，容易出现饥饿销售，这是一种典型的营销策略，营造商品的稀有性以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消费者好像处于饥饿状态之下，产生非理性的购物念头，再加上疫情期间无限量宽，资产价格盲目上涨，由劳力士到一众的奢侈品牌其实都已经出现加价的趋势。 今早早财经话家到这里，听早早再见。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现在是朝早的6:45，我们先看一下天气。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整个一度云带正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会是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是21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81%。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3，风险亦都属于低。喺预测方面，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健康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今日的事。 大埔美新大厦怀疑出现垂直传播，6至24楼 D 室的住户要撤离。大厦被列为受限区域，需要围封强制检测。政府的目标是在朝早大约7点完成行动，我们会同大家跟进。 本港昨日新增3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6宗是属于本地感染，包括1宗感染源头暂时未肯定。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將會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訪問，分析疫情最新情況。 衛生署為了鼓勵和方便長者接種新冠疫苗，今日起就會在藍田、西營盤和將軍澳3間長者健康中心擴展接種服務，為所有65歲或以上人士即場接種科興疫苗。 有社區智庫平台就 Omicron 變種病毒疫情下市民對在在家工作和停課的看法進行問卷調查，今日會到政府總部向政府遞交調查結果。 貿發局今早是會在網上舉行第15屆亞洲金融論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致開幕詞。 转呼拉圈是老少咸宜又不容易受伤的运动，但几十年前日本有意见指转呼拉圈会伤害人体器官，带头反呼拉圈。 隨著謠言證實只是誤傳，當年的反對派代表在千葉縣一個公園樹立紀念碑，被視為對過去犯錯作出彌補。一陣講下 VR 虛擬實境技術在疫情之下都幫到不少行業，這一項技術最近還應用在畜牧業。土耳其一個農場就為與牛佩戴 VR 眼鏡之後，發現他們的心情變得輕鬆愉快，牛奶的產量更加得以提升。由新聞天地記者鄭浩景在放眼世界講下。 放眼世界， 疫情爆发以来，各国政府都推出防疫措施，不少行业的生计受到打击，要挣扎求存，都纷纷转换工作和营运模式，例如引入和更广泛应用各种新科技和技术。 VR 虚拟实境技术是利用电脑模拟产生一个三维空间的虚拟世界，为使用者提供视觉等感官的模拟，让他们感觉仿如身历其境。就例如疫情之下，很多地方不便亲身参观 ，VR 睇楼就帮到地产界唔少，让佢哋嘅客人仿如置身楼盘视察。有冇谂过 VR 都可以帮到畜牧业呢？大家用 VR 眼镜见到喜欢嘅场景，仿如置身其中，一般都会好兴奋。原来唔止人，动物亦都可以从有关画面之中得到快乐同放松。英国每日邮报报道，随着冬季来临，天气越来越冻，土耳其一个农场不得不将佢嘅乳牛从野外带翻屋内，但系乳牛自此就无法好似喺野外咁享受阳光同绿草，心情受到影响，牛奶产量降低。农场养殖户科卡克决定尝试为他的一只乳牛戴上一款以人类 VR 眼镜为基础，由兽医专家研发配合乳牛头部特制的 VR 眼镜，模拟夏季牧场的场景。由于牛色盲，专家更加特别设置眼镜中的调色，让眼镜更迎合乳牛的观看体验。结果发现这只乳牛的牛奶产量比没有使用 VR 眼镜时增加了五升，达到27升。报道指这款 VR 眼镜早在俄罗斯进行过测试，证实能够降低乳牛的焦虑，改善它们的整体情绪，研究相信有助乳牛产下更多奶。科卡克计划为农场更多乳牛戴上这款 VR 眼镜，让他们即使不出去都仍然能够维持较多的牛奶产量。日本千叶县东京市中央公园有一块上面刻有多种颜色圆圈的石碑，与奥运五环类似，上面还刻有一句英文，意思是圈回归2010。近日引起民众注意，究竟背后有什么含义呢？当地传媒翻查资料之后，指出块石碑是源于当地1958年左右掀起的呼拉圈狂热，当时日本从美国引入呼拉圈大受欢迎，但是传出很多会引致身体受伤的谣言，例如令到肠胃移位。东京小学更加发布不准在校内转呼拉圈的禁令，呼吁学生家庭避免使用。在传媒影响之下，陆续有更多学校加入禁制，呼拉圈狂热就冷却落来。有关谣言后来证实只是误传，作为反呼拉圈的先锋，东京市于是在中央公园设纪念碑，又举办呼拉圈大赛，被视为对过去犯错引起的误解和恐慌作出弥补。 时间来到的6:52，我们再看一次天气。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部分地区有烟霞，最高气温大约21度。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早上清凉。现在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80%。 报章摘要， 首先同大家睇成报报道。 大埔美新大厦怀疑发生垂直传播，继早前五楼 D 单位有三个人确诊新冠病毒之后，一名住在十 D 单位的66岁退休独居女子初步确诊，大厦的6至24楼 D 单位住户要全部撤离送往检疫，其他住户即晚就要再围封强检。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昨日到大廈視察之後，認為初步確診女子所住的單位加裝了套廁，喉管曾經作出改動，有可能因為煙通效應而令到受感染。他說大廈的污水渠延伸至頂樓天井，理論上有可能產生擾流效應，造成進一步傳播，因此建議6至24樓 D 單位的住戶全部都要撤離檢疫。星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繼早前有超級市場理貨員確診，本港昨日再出現源頭不明個案，涉及一名20歲的銅鑼灣崇光百貨兼職女售貨員。患者曾經到訪大埔壽司郎，他的住所屯門愛琴海岸第8座，昨晚圍封強檢。至於較早前確診的58歲超市理貨員，他的病毒基因排序與空姐群組吻合，但由於找不到流行病學關聯，仍然界定是源頭不明個案。另外，空姐的媽媽群組再引申初步確診個案，當中一名88歲女士上星期曾經到筲箕灣方樹全長者地區中心社會服務大樓，令人憂慮病毒可能在院舍散播。星島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港區人大代表洪慧文生日會再有出席者染疫，一名43歲女子上個星期一曾經同染疫的37歲女子聚會，並且隨後出席是洪慧文的生日會，但是衛生署之前掌握的生日會名單並未包括一名43歲女子，故此未有將她送往檢疫。至到去43歲女子前日強制檢測驗出初步陽性，先至發現這個個案。另外，43歲女子出席生日會之後，曾經到訪跑馬地馬場，至少有5個人需要檢疫，同埋超過1800人需要強檢。衛生防護中心話已經係反覆向37歲女子查詢行蹤，對方未有透露生日會前同人聚會。中心表明，如果有人隱瞞行蹤，係會循法律途徑跟進。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Omicron 變種病毒殺入本港之後，隨即引起多條傳播鏈，檢疫設施需求大增。衛生署最新資料顯示，主力接收密切接觸者的竹篙灣檢疫中心已經動用的單位數目急增到超過1900個，只剩下417個單位可以即時使用。荃灣斯麗酒店、香港麗悅酒店日前已經開始接收密切接觸者，而多次用作檢疫設施的觀塘帝盛酒店昨日亦加入，再額外提供361個單位。業界指，由於不少來港航班近日紛紛停飛，預計稍後會有更多酒店可以騰出，增加可用作檢疫設施的房間數目。星島日報報導。 成報報導，地中海島國塞浦路斯宣布，當地發現 Delta 變種和 Omicron 變種結合的一款新型變種病毒，命名為 Deltacron 變種。 Deltacron 的變種含有30種突變，塞浦路斯已經出現25宗相關個案，研究人員已經將發現送交流感數據共享全球倡議。領導研究團隊的專家指出，之所以將這種新型變種的病毒命名，是因為它與 Delta 有相似的遺傳背景，以及有來自 Omicron 的一些突變。 Deltacron 並非正式的名稱，它的學名還未公布，專家說現時說它會不會流行仍然是為時尚早。成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指香港不幸出現第五波疫情，對整體經濟肯定有影響，帶來不確定性，制定預算案的時候會不斷分析並且評估怎樣適切運用和調撥資源，作出適當的支持。他又呼籲社會各界齊心抗疫，接種疫苗和做好檢測工作，目標是盡快回復正常生活和出行穩定的營商環境。大公報的報導。 文匯報報導， 香港保護兒童會轄下同樂居虐兒案件牽涉的職員和被虐兒童數目越揭越多。社會福利處處長梁松泰日前接受訪問的時候說，今次事件明顯是反映保護兒童會不足之處，已經是敦促對方加強內部監察，又強調社處必然是會徹查真相，並且確保同樂居符合發牌條件，以後再作懲處，最嚴重的是可以取消他的註冊。又說會研究日後加入太平紳士等獨立人士巡視兒童院舍。另外梁松泰又說，因應院舍潛在出現的爆疫風險，會考慮加入一些新規定，例如在通風設施上有更嚴格的要求。文匯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政府目標2050年前達至車輛零排放，除了着手推動新能源巴士之外，港府表示打算全數資助九巴、龍運、城巴、新巴為16架歐盟五期專營巴士加裝減排裝置，用以有效地減少柴油巴士的排放。試驗計劃預料在今年年中起實施，並且其後進行為期一年的監測，繼而考慮擴展計劃。不過本港一共有4468輛歐盟五期專營巴士，先導計劃只是佔當中的 0.3%。 東方日報報導。 時間接近早上7點鐘，我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氣預測。本港今天是大致多雲，早上清涼，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部分地區有煙霞，展望未來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早上清涼。現時氣溫是17度，相對濕度 80%。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个封路的位置啦。在大埔的旧墟直街，因为有强制检测的行动，旧墟直街是需要封闭，就是大埔的旧墟直街需要封闭。至于较早前弥敦道的路面维修就已经完成了，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住窝打路道的中线已经是解封。隧道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交通消息报道完毕。